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当前世界供应链中芯片短缺现象仍然在不断加剧。在刚刚过去的七月，芯片交货期比上个月又增加了8天以上，周期达到20.2周。而本周央视财经的报道说，缺芯不是炒芯的理由，文章呼吁要坚决遏制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那么当前世界产业链的芯片短缺为何会愈演愈烈？有关部门严词斥责的炒芯行为又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啊，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朱琴好。 当前制造业芯片短缺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媒体上说的缺芯的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制造业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多次请两位在节目中关注过这方面的进展，但是这方面的情况呢，确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还是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当前发生短缺的主要是在哪些制造领域的芯片，那么这些芯片的主要生产国这个出口国又集中在哪些国家？ 好的，正如朱琴说的，最近一段时间呢，芯片荒呢已经成为呢下游的制造企业呢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我们说呢，哪些领域的芯片荒表现的比较突出呢？目前来看呢，最突出的就是汽车生产厂家。因为我们可能看到汽车以为呢不需要芯片，像现在的汽车呢里面的电脑的控制呢也都是需要芯片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芯片荒呢已经影响到一些汽车制造企业了。那么第二个芯片荒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经常用的手机，所以手机里面的芯片的就是说芯片荒呢导致呢手机生产的厂家呢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这是呢受到芯片荒影响的突出的两个企业。那么其他需要芯片的一些包括电脑啊、笔记本啊，这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呢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呢芯片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目前谁在生产芯片，那么这个问题呢相应又比较复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为什么从两个方面呢？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年出台的呢就全球芯片生产代工企业的排名，那也就是说呢，朱琴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个芯片生产的大国是哪儿？所以我们一说出来可能大家大吃一惊，芯片生产最大国应该说是中国。也就是说呢，中国的台湾的台积电，那么芯片代工呢占了全球的将近 60%。 也就是说呢 60% 的芯片呢供应给全球，主要是我们台湾地区的台积电生产的。那么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有两家的芯片的生产企业，那么在全球的代工呢，一个排名第五，一个排名第七。那么另外呢就是韩国、新加坡包括美国也有一家。但是我们一直强调呢，我们说的是代工，而不是呢完全的芯片的，就是说所有的芯片制造的企业。简单来说呢，芯片制造呢我们给它说成了有三个环节。哪三个环节呢？第一个环节是设计，也就设计芯片，这个呢算是含有的呢最高的芯片的生产的技术都在设计里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才是生产制造，那么第三个呢制造出来进行封测。所以说呢这三个环节中，实质上呢代工的这些芯片的生产企业呢只参与了呢制造和封测。像我们说呢，像一些上游的设计的呢还是美欧这些大国呢，就是说占有呢最主要的地位。另外我们说生产呢有很多的企业呢它是自己生产自己用， 所以说呢，不会呢把自己生产的芯片呢卖给别的人，所以他们呢就没有不称为呢是代工。这个呢生产芯片的企业呢，美国呢应该说是比较多的，像英特尔啊、德州仪器啊，还有美光、英伟达等。所以这些呢，他们是整个的设计、制造、封测都是自己来做。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目前呢虽然说是芯片代工的最主要的国家，但是呢我们是没有一个呢芯片生产的全产业链，也就是说呢从设计到制造最后到封测形成了一整套的就是说芯片生产。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芯片生产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代工，一个是自产自销。 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就是缺芯片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大家感兴趣的就是说，一般我们如果说不管是食品领域，比如说猪肉啊、大蒜啊、大葱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制造业领域，如果说一种商品短缺之后，它会在一定的周期内补全，但是芯片不一样。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芯片短缺不但没有缓和或者说解决，反而供货周期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还在不断的拉长？周老师， 我觉得呢，芯片这个出现的大规模短缺的局面，主要呢还是由疫情因素的影响。受到疫情因素的影响呢，芯片产业链出现了呢某种缺货甚至是呢断裂的情况。一些呢提供芯片材料的国家呢，在材料方面的供应呢供应不上，像日本和韩国呢，那日本就是对韩国这个制造芯片的三种半导体材料，氟化氢啊、光刻胶啊等等限制出口。韩国虽然说呢宣称已经实现了自主，但实际上呢还不能完全自主。高端的什么光刻胶啊、氟化氢啊，就纯度比较高的，那还要呢从日本进口，但是呢日本又限制呢对它的出口量，所以呢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当然呢这是日韩两国矛盾相互之间进行制裁，那由于疫情呢很多材料供应的这样的厂家不能够完全开工，然后呢在国际运输当中呢也受到了一些疫情的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呢重要的因素，就是呢让这个芯片出现了呢短缺的状况。再一个呢，像最高端的两大芯片公司台积电和三星，他们把主要的产能都转向了呢生产五纳米和五纳米以下的三纳米的芯片。那最近呢这个英特尔公司又大规模订购这个台积电的三纳米的芯片。所以呢这些大公司他们呢为完成最尖端的芯片生产能力呢已经有些不足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宣布低端芯片，比方说呢22纳米以上的芯片大量的停产。那22纳米以上的芯片呢，由于他们的停产呢国际上的供应呢还不能够一下子就跟上来，那22纳米以下12纳米这样的芯片呢实际上也出现了缺货的状态。像中国的芯片高端企业呢，中芯国际现在已经能够生产22纳米芯片，但是呢它还达不到呢量产12纳米到22纳米之间，就是比22纳米还高端的芯片还不能够生产。其他的厂家呢那就更达不到中芯国际这样的水平。但是呢毫无疑问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他们呢现在也在加大产能，提高呢自己的业绩。估计呢不久这个芯片短缺的状况就会呢得到缓解。 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这些芯片的短缺具体来说会对哪些产业的供应造成影响，进一步说在传导到产业链的下游甚至直到市场会影响哪些产品的供应，这个影响是不是现在已经出现了， 表现是怎样的？比如说是不是已经表现在价格的上涨？更具体来说啊，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目前呢，受到芯片短缺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呢，当然首当其冲呢是汽车的生产。目前呢有一个估计说，由于芯片短缺导致汽车生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损失呢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所以现在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你就可能呢买一些呢，就是说汽车的时候呢，可能交货时间呢相应变长一点。但这样一个领域的芯片短缺呢，现在呢应该说呢，它这并不是需要呢更高端的芯片，也就刚才提到的5纳米啊，甚至3纳米啊，或者说2纳米，这都是呢用在呢手机上的更小的，或者说呢像电脑上的。那么汽车呢一般呢有22或者128这样的芯片呢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看整个芯片市场来说呢，很多的芯片的代工企业呢已经提出来呢，就是说一些中低端的芯片，也就刚刚我们所提到大尺寸的这样的芯片呢，可能呢会增加一些生产。但是截止目前呢，那么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样芯片短缺呢，还没有真正的在下游的产品上完全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呢，由于芯片的提价，那么整个的下游制造业的产品呢也随着提价。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机，手机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呢，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和霸凌导致的呢，华为一些手机呢也是由于缺芯。但这个缺芯呢，我们说呢跟现在市场上的市场化的缺芯是不一样的，那是由于呢就是说美国呢通过霸凌的制裁而导致的。那么未来呢，就是说缺芯如果持续下去，那么相关企业下游制造业的产品涨价呢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呢它不可能呢把这些芯片呢生产的涨价短缺造成的两个方面的涨价，短缺呢会造成呢芯片生产厂家提价，像台积电把它的芯片呢提高到 15%-25% 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这是一个涨价的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这些生产制造企业呢并不是直接向代工厂买芯片，而是通过呢二级三级分销商来买芯片。那这些中间的环节呢又会造成了这样一个芯片的涨价的问题。所以说呢会导致呢最终末端的这种产品承受不了，消化不了这种芯片涨价所带来的成本的提高。那么最终呢它就会导致产品的涨价。所以这就会影响到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你在购买一些智能产品啊、电子产品啊，你会感觉怎么又贵了呢？因为芯片涨价了。 这次这个芯片短缺呢，芯片的供不应求，的确呢已经影响了市场，尤其是呢供应给汽车的芯片，使全世界各大汽车厂商呢不得不因为芯片供不应求而降低产量。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汽车呢它的智能水平非常高，自动化的控制非常多，所有的自动化的控制都离不开芯片。那现在呢这个汽车芯片短缺，导致呢这个部分大的汽车厂商只能够削减汽车的产量，等待呢芯片来供应。所以呢对于汽车这个行业呢打击是比较大的。那美国的几大汽车厂商呢因为芯片供应的短缺遭到了大约几十亿美元到上百亿美元的这样的损失，因为呢不能够按计划进行出货，所以呢影响了市场的销售。就手机这个芯片出货来看呢，实际上呢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中国的华为啊、中兴啊、等等，这样的能制造高端手机的这个企业现在呢都拿不到了五纳米的芯片，影响到了呢他们高级手机的这样的出货。那其他的 品牌呢，可能还没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我想呢，要购买美国的高端芯片也是呢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所以呢，从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呢，高端芯片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国际上的一些厂家产生了限制，中端的芯片也是呢不能够集中精力来进行呢产量的扩大，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市场价格的提高。低端芯片呢，我想中国的厂家会借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呢给予弥补，因为呢我们现在呢28纳米以上制成的这样的芯片，我们中国的厂家基本上都已经全部掌握了这样的技术，像中芯国际呢已经可以对22纳米的芯片进行量产，它的这个供求关系很快会平衡，甚至呢有可能出现呢过剩的趋势。但是呢22纳米比22纳米更精微的这样的芯片，究竟呢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市场平衡还不好说。 嗯，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当前世界供应链中芯片短缺现象仍然在不断加剧。在刚刚过去的7月，芯片交货期比上个月又增加了8天以上，周期达到20.2周。而本周央视财经的报道说，缺芯不是炒芯的理由，文章呼吁要坚决遏制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那么当前世界产业链的芯片短缺为何会愈演愈烈？有关部门严词斥责的炒芯行为又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就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那么有一些规格的芯片现在停产或者是削减产能，这些规格的芯片就只能卖库存，或者说卖市场上保有的这些供货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的芯片价格又一次出现了上涨，但是对于普通听众普通人来说，肯定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产销链条，也因为我们平常不可能参与其中。那么想请两位给大家解读一下当前媒体呼吁关注的就是炒卖芯片问题啊。刚才李老师说到了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那么具体来说都是谁在炒，还有就是他炒的这个情况呀，就是在当前这种短缺的这种形势下炒芯的这个利润能有多高？李老师， 像我们前面呢多多少少说了这一些呢，就是说第一个芯片的整个生产的利润的环节，像我们说呢，它应该说是芯片的设计者，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代工厂你为谁代工，那么这个利润呢上是主要为呢设计者，也就芯片的设计者所赚走了。那么第二个挣钱的呢当然是芯片的制造这一个代工的这一个生产的厂家，也就比如说台积电或者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那么一看呢芯片短缺以后，我们前面提到呢立马芯片库存也不够了，所以说呢就提价。那么提价的目的在哪儿呢？也就是说呢它平衡它的订单，因为订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堆那儿去了。那么但是呢我们最后发现呢它虽然涨价以后这个订单呢依然没有减少，所以说呢这就导致可能呢这一个代工厂他认为呢通过这样一个提价呢，那么实际上是它的利润呢会得到很大幅度的增加。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呢前面提到了使用芯片的呢并不是每家呢都跟代工厂直接下订单，而是通过呢代工厂的二级和三级的分销商，因为代工厂它不会，它只是生产，它并不是呢直接来管销售。销售呢，另外有二级、三级的，就是说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些代销商呢，经销商越多呢，那么他芯片呢在多的时候卖的呢会越广，也就是说呢替他做市场的这样一个分销商。那分销商一看呢，现在订单多了啊，向代工厂提货呢也来不及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造成他手上的这样一个经销的环节呢提价。但是最可恶的是哪一种情况呢？一些经销商呢把到手的芯片囤积起来，然后等到价格呢更高的时候来卖出。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环节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呢，这些下游的制造业，那么由于呢 用户或者说要订的汽车手机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它需要的芯片越来越多，那么就会呢不断的向芯片的分销商啊或者说生产的代工厂呢提订单。那么订单呢由于前面周老师也提到了，由于呢芯片生产的供应链现在受到疫情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得呢芯片的供给呢呈现严重不足的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炒呢应该说呢属于二级三级分销商在炒这一个芯片，那么代工厂呢它可能只是一个提价呢只是导致整个芯片大幅上涨。现在说有些利润能够高达多少呢，是过去的10倍20倍，一些呢更高端的芯片的利润呢比过去高出了70倍，所以你这就是很难想象的，说呢半年把10年的钱都能挣到了。所以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芯片的一个是短缺，供应不足导致的呢这样的分销的环节，那么来囤积炒作，所以影响了整个的芯片的生产以及使用到最终的用户的这样一个呢环节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呢现在炒芯片的呢主要是芯片经销商，是属于呢二三级的经销商，并不完全的是芯片厂家。芯片厂家呢刚才呢李老师也提到，这个您也提到，实际上呢台积电和三星他们自身对于芯片的涨幅并不大，也就是10%-30%这样的涨幅。那到二级三级芯片经销商那儿呢可以涨到1倍甚至是数倍这样的情况。所以呢钱都被谁赚了呢？钱都被经销商赚了。有些经销商呢为了能够让自身获得更加暴利的利润，他购买到芯片以后呢不发货，继续囤积，继续呢在囤积的过程当中呢抬高价格，严重的扰乱了市场。所以呢政府才发表严厉禁止炒作芯片的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呢是想呢更加合理的安排芯片市场的供求渠道。 虽然我们说普通人不知道芯片的具体的产销链条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也熟悉这样一个商业规则，就是做买卖呢，其实部分利润是来源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换句话说，有时候赚的就是这个商品紧缺商品的钱啊。那么商品越紧缺才能赚大钱，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如果要做这种生意，可能付出的成本和风险也会更大。那么两位觉得从市场的原则和国家相关的法律来说，这个所谓的炒芯违不违法，为什么要抨击和监管这种行为，问题是不是就出在刚才两位老师谈到的这个囤积环节？李老师， 现在的经济包括市场经济没有一种来说完全的市场化，那么政府呢像是对市场经济呢它起着一个监督和规范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我们允许市场经济在它整体的发展的过程中呢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内在的规律。刚才就是朱青反复强调的，那么供需呢决定了这样一个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物以稀为贵，当你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它的价格呢必然会越来越增高。那么缓解或遏制这种呢不断增高的价格呢，那么我们就是投入更大的生产，那么使得呢这种供需呢逐渐取得新的一轮的平衡，这样呢才使得呢价格和价值呢逐渐的回归到市场经济的呢最基本的主线中来。但目前呢我们认为国家为什么要规范在芯片市场上的应该说呢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说呢你正常的提价由于短缺这是市场行为，我们可以认为呢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呢你在没有任何的合理的理由的情况下把大量的市场急需的芯片囤积起来，那么来卖高价，这个呢就是违反了市场 经济的基本原则和交易的规则，那都属于呢我们过去有一句话，现在大家不听，不常听见，就叫投机倒把。因为这个呢本身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一种做法，上也是呢一种极端的呢投机的一种做法。所以这种行为呢不符合呢我们说的市场经济的供需的这种平衡，而它是利用了这种供需的不平衡来谋取暴利，这个呢不利于市场经济呢正常发展。国家呢当然应该呢出手，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呢进行一些打击和遏制。 那么囤积行为就等于是在加剧或者说制造供求的不平衡或者供求的危机。 对，因为你囤积起来，它显得那是跟真正的市场的供求关系不相符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你囤积了，你又显示呢这个市场的芯片缺的更多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所以说这就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秩序。 周老师，您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不加干预的话，芯片价格在市场炒作的推动下不断上升，这个上升有没有天花板？刚才两位已经谈到，就是目前的情况已经涨到了几十倍这样的情况，它还会不会更高？这个上升会对国家的制造业啊、国民经济啊，甚至普通人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不加干预的话呢，肯定会造成呢这个电子行业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大家想一想呢，这个芯片的价格都涨到几十倍了，那有些厂家呢望而却步，那就会呢停止相关产品的生产。停止相关产品的生产呢，不仅仅使厂家的出货量大幅度减少，而且呢也会影响市场的供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厂家损失了，民众对于商品的需求损失了，那国家的税收、正常的市场秩序也遭到了损害。所以呢国家的干预出手是非常及时的，必须呢制止这种呢不良的囤积，干扰呢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这样的囤积。如果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说，芯片的涨价有没有天花板？我觉得呢芯片的涨价呢不仅仅是芯片，所有的商品都有天花板。当你的价格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国家不干预，已经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他厂家自然而然他就不购买了。这种商品，因为芯片太贵，我用了这种芯片，然后呢价格我又不可能提太高，最后我赔本，那还不如就不生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芯片的天花板就到了，那很有可能呢囤积芯片的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可能会因此遭受巨额的损失。所以呢这对这个芯片的流通商来说呢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呢出现这个芯片的大规模出货、芯片的大规模供应，那在他们手里囤积的芯片就会砸到他们的手里，他们只能够呢大幅度降价。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他们自身呢也会赔得血本无归。所以说呢，国家的干预呢是非常必要的，能够保证呢市场秩序的有效、合理、畅通的运作。不至于呢出现一批一批的企业因为呢某些不良的流通商、中间批发商而造成秩序的混乱，或者是呢出现一个一个企业的破产。 就像两位刚才谈到的一样，如果现在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就是规范芯片市场的秩序就是在保护国家的制造业。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央媒体已经发表这个态度明确、旗帜鲜明的这个文章，来批炒芯这种现象。那么国家相关部门也这个要陆续也表态，陆续要采取行动。那么最后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甚至提出一些建议，就是如果要根本性的解决当前的这个问题，要平抑芯片市场的价格，规范芯片的交易秩序，主要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李老师。 好的，刚才我们实际上是谈到了一部分呢，平抑或者说遏制当前的恶意炒芯的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当然呢，国家呢不能够袖手旁观，尤其是国家的一些市场的监管部门呢更不能够袖手旁观。当然呢要真正确定呢哪一种行为是炒新呢，这需要有一个呢客观是真实的这样的证据链的掌握。所以这个呢难度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只要是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愿意做的话，那么这一个呢要真正的从几个环节，包从代工生产到最终的用户，也就制造业呢，应该说呢这个链环的闭合呢还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平移呢当前的恶意炒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遏制二级三级的分销商来囤积恶意炒新。所以这个呢就需要代工厂呢对他选择的二级三级分销商呢要有一定的约束性的一些规定和条件，并且呢二级三级分销商呢自己的自律的问题呢也是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下游的制造业不要呢助长了这种呢恶意炒新的现象，也就是说呢你越囤积我愿意给你的价格越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只会加剧呢当前的炒新造成的制造业的面临的困境。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要遏制这种一遇到供需不平衡就出现的，不仅是在芯片领域，在其他领域可能也会呈现的现象呢，那么我们这几个方面呢都必须呢同时要下手，同时呢要真正的发挥作用，才能够真正的遏制呢恶意的炒新。 我觉得呢国家出手以后呢要对这些呢二级三级的这个芯片批发商进行调查，如果一旦发现呢恶意涨价，那么呢要及时出手，及时呢进行罚款，那么通过罚款呢能够有效的遏制他们呢随意涨价，就是罚的款呢一定要让他们的涨价得不偿失，这样的话呢谁都不敢呢随随便便的来涨价。除了这以外呢国家呢也可以和国内的芯片厂商进行协调，来促进他们呢在各自的领域内加大相关芯片的产量，可以呢在政策方面给予他们呢一定的优惠，比方说呢促进银行对他们进行贷款，促使他们呢可以扩大增产，及时呢满足市场的供应，另外呢也可以呢通过国际的渠道来和有关国家呢协商，来促进呢芯片的进口。 嗯，我们看到本月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对涉嫌炒作芯片价格的市场经销商进行立案调查，央视财经的文章也狠批炒新的人，劝他们悬崖勒马，立即收手，说否则将遭到反噬。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也很清楚，就是有些钱能赚，有些钱是不能赚的，这是国家有关部门传递出来的清晰的信息。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听听 FM 全线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